网易云阅读，喜马拉雅出品，边疆工作室制作，明月清原著，古风多人有声剧《长安少年游》。 这一支西罗部落是最近才流浪到这里的，不过才几百人。他们的穿着一如传说中的破烂，没有马匹和牛羊。春天的时候，有人看见他们在河滩上似乎在采摘什么草。他们用一种颜色暗沉的罐子煮那些采来的草，就这样撑到了秋天。等到大雪下来，这些西罗人都会被冻死的。周围部落的人都这样想着。然而西罗人似乎并不担心冬天，他们仍在河滩上游荡着。有人听见他们在河滩上唱歌，声音很低，一对对互相依偎着。他们的金发在阳光下闪着光。他们收集芦苇，把草的纤维劈开，编织成粗糙的布料。他们的纤细手指就像雪一样白，编织出的布料竟然还有着花纹，实在有点滑稽。许多部落的人都暗自怀疑，那种有着花纹的布料和芦苇到底能不能帮他们度过草原上大雪封山的冬天。所有人都不知道答案。那只是一个寻常的下午，河边的部落和往常一样都在收割干草。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不一样的话，就是乌鸦。乌鸦从早上就开始陆陆续续飞了过来。谁也不知道草原上竟会有这么多乌鸦，这似乎是个预兆，但是谁也没有放在心里。西戎人是从东边过来的，最早看见的是尘土，然后聚成了烟，从地平线上滚滚而来，然后看见他们的马如同黑压压的乌云，缀着宝石的弯刀在阳光下闪着寒光，如同铺天盖地的狼群，风驰电掣，如同奔雷一般，转瞬间已经来到了眼前。没有部落来得及反应，西戎人如同狼入羊群，弯刀所过之处鲜血喷涌而出，枯黄的草原染成血色，只听见哀嚎惨叫之声。莫罕部落的勇士刚刚上马，还没有来得及拉开阵线，被西戎人一轮冲刺过后，就只剩下一堆没人的空马鞍了。莫罕想逃，被西戎勇士一刀斩成两段。部落的长老跪在地上哀求饶恕，希望知道缘故。 莫罕惹怒了我们大王，杀掉他部落所有比马夫高的男子，一个不留。 西戎人的语言生硬而冰冷。数千人的赤劫部落眨眼间就被杀得血流成河，奔逃呼喊，妇女儿童痛哭哀嚎，周边的小部落纷纷逃命，西戎的弯刀却不认人，刀光落处如同砍瓜切菜一般。西罗人的部落在最后，背后就是呼延河水，几百人被逼到河边。西戎的小首领一眼就认了出来，脸上的神色十分残忍。 西罗人杀光男人和孩子，带走女人。 温顺的西罗人在弯刀下如同绵羊，草编织成的布料连羊皮都不如，更别说抵挡刀刃。很快男子就被杀光，小孩也被砍倒，有些孩子被从母亲怀抱中抢夺出来摔死，顿时哭声遍地。一片混乱中，西戎首领从巨石后拖出一个蜷缩在那儿的西罗女子，他怀里抱着个六七岁的孩子，他的金发十分灿烂，挣扎间散落下来，一直垂落到脚踝。首领揪住他的头发，抢夺他怀里的孩子。他脖梗上有一圈陈旧的伤疤，似乎是所奴隶的铁项圈留下的。他的眼睛是碧绿色，如同秋后的湖水。母亲的本能让他奋力挣扎，眼看着孩子就要被夺走，他终于嚷出了声。原来他的嗓子已经哑了，即使竭力呼喊也只能发出啊的声音。首领抢过孩子，刚想摔死他，就扑了上来，抓住那孩子，发出焦急而凄惨的嘶叫声。他撕开那孩子的衣服，那孩子有着和他一样的金发，雪一样的肌肤，在那孩子的脖梗上用细细的金链穿着一颗牙齿，那是一颗狼的犬牙，狰狞而锋利，足有两寸多长。 西戎人的孩子有佩戴狼牙的习惯，但谁也没有猎过那么大一头狼。但在传说中是有那么一头巨狼的，被西戎人的祖辈猎杀，狼牙一直传了下来，直到这一代的首领查云硕才丢失了其中一颗。女人看见西戎人的神情，知道他们认出了这颗狼牙，脸上露出了笑容。那瞬间，西戎的小首领是意识到了的，但他还来不及伸手，就看见那西罗女人深深地看了自己的孩子一眼，然后纵身跳下了呼延河。她的金发在奔腾的河水中闪烁了一下，就被卷入了水底。而那个带着狼牙的、一直安静的、让人害怕的孩子，眼睁睁看着母亲消失在河里，终于放声大哭起来。这个冬天，蒙苍满五岁了。他自幼比兄弟都健壮，虎头虎脑的，爱吃肉，会走路的时候就会摔跤了，力气大得很，又聪明。他兄弟虽然多，但他母亲是正妃，是天山上部族的首领之女，身份最高，所以查云硕最喜欢他。他的哥哥们都怕父亲，他不怕，一听说查云硕回来了，就跑到主帐。 父亲， 又长高了。 查云硕伸手想抱他，被他双手抱住了手臂，用摔跤的姿势叫起劲儿来。到底是年幼，查云硕稍一用力，他就跌坐在地毯上。因为穿着厚厚的皮毛，所以爬起来的动作显得很笨拙。查云硕哈哈大笑，他身形魁梧，不过30来岁，面容雄伟英俊，十分霸气。他拿出给蒙苍带回来的弓箭，看着他摆弄。 上次答应你的给你了，这次想要什么？ 他问蒙苍。蒙苍抬起头来看他，知道他过不久又要出门了，真就歪头想起来。 我要个奴隶。 奴隶？奴隶不是到处都是吗？你要多少？ 我要父亲帐篷外面那一个。 蒙苍很有信心地看着他，他知道父亲从来不会拒绝自己的要求，但这次他失算。 帐篷外面那个不行，这次我给你带几百个奴隶回来，让你随便挑。 哼！ 蒙苍气愤地跑出了帐篷。他虽然还不高，却很结实，也不等随从，自己掀起沉重的毡帘冲了出来。他一出帐篷，就看见了那个奴隶。那是个比他大不了2岁的男孩，穿着薄薄的衣服，被绑在柱子上，整个人都被埋在了大雪里，只露出一点身体。他的头发是非常灿烂的金色，在雪地里尤其显眼。蒙苍走到他旁边，发现他比来的时候还要昏沉了，身上滚烫，嘴唇干裂，嘴里似乎在念着什么。他好奇地把耳朵凑近，听见那人喃喃道： 我是西罗人，我不做西戎人。 蒙苍心里想， 真是个傻子，西罗人有什么好的，都是奴隶，我们西戎人才是英雄。 又是一年秋日，草原上的屠杀大都发生在秋天，牛羊肥美，负重也多，杀起来方便。西戎人刀强马快，一天时间就能洗劫数百里内的部落，威慑整片草原。不然当年莫罕部落被屠杀的事儿，也不会至今仍在草原上流传。这次遭殃的是白杰人，持交了马鞍，引得查云硕大怒。自从前年在千叶城受了箭伤后，他的身体大不如前，所以更加急切，手段也更加铁血了些，几乎像个暴君。白杰正好撞在了刀刃上，于是下了和十几年前一样的命令，杀光成年的男丁。白杰人也不软弱，死到临头反抗起来，在呼延河谷设下埋伏，拦了路，逼西戎人下马，出其不意竟然险些打赢了。西戎人这次的队伍是由查云硕最宠爱的蒙苍王子带领的，蒙苍身陷险境，险些重伤，大怒之下屠杀一直蔓延到了附近的部落，怪罪他们不提早告发。附近都是些小部落，常年放牧，吓得四处奔逃。 其中有个极小的西罗人部落，里面都是金发的西罗人，温顺如绵羊，又都生得漂亮，连杀人不眨眼的西戎勇士们杀起来都有点手软。一位西戎勇士找到一个草堆，发现一对母子躲藏在其中，孩子不过六七岁，是个男孩子，蜷缩在母亲怀里瑟瑟发抖，一双碧绿眼睛十分可怜。西戎勇士也不过十八九岁，见那母亲泪流满面，眼中满是哀求，不由得放下手中的刀，刚想让他们躲好，只听见身后有人笑道： 嘿，原来这里还有。 说笑的是西戎南大王忽里舍的儿子戈颜，他身边几个都是西戎的贵族少年，都是杀戮惯了的，见母子两人难舍难分，又生得漂亮，都大笑着跳下马来拉扯，也不用力，只跟一群猫玩弄老鼠一般。偏偏那西罗女人挣扎不开，情急之下狠狠咬在戈颜的手腕上，戈颜登时大怒，一脚踹翻那女人，从她怀里揪出她儿子，刚要折磨，只听见耳边利刃声响，顿时脸上一暖，是温热的鲜血喷了满脸，一柄极锋利的弯刀从她身侧穿过，一刀将那母子二人的胸膛全部洞穿。那西罗女人脸上神色仍是恐惧，但瞪得滚圆的眼睛内却满是震惊。或许是因为这突如其来的死亡，又或许是因为杀她的人有着一头和她一样的太阳般耀眼的金发。金发的主人神色淡漠地抽出刀来，策马而去，追逐着其他在草原上奔逃的西罗人，手起刀落，所过之处一片血红。绝望的西罗人大声呼喊着，哭泣着，死前呢喃的西罗语和他童年记忆中母亲哼着的歌一模一样。赫连惊醒了过来，许多年来他总是做着同一个梦，梦见呼延河，梦里草原的天色一成如洗，鲜血洒在枯黄的草叶上，有着温热的腥气。 有声剧长安少年游，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